第63章双子楼。监考区，红色码头，信号灯在透黑的夜色中闪烁，旁边的电子屏幕上显示 PM9.03， 水面哗啦一声轻响，白色船只顺利靠岸，船舷挂下一截绳梯，几个身影陆续下船。熟悉的系统音凭空响起， 欢迎回来。 正在下神梯的陈飞惊得两脚一滑，差点踩到黄瑞头上。 嘿，下船都不会啊。 922眼疾手快拽了一把，避免两位摔成团。陈飞惊魂未定地转了一圈， 怎么又有考场广播？ 这里是大本营，系统无处不在，建议你适应一下。 秦鸠有意无意地说。大本营，游火闻言远望一圈，正如秦鸠所说，这里就像一座普通的滨海城市，高楼上的灯旋转着照过来，又很快划过，五彩斑斓。站在这里，游火甚至能感觉到一丝城市的喧嚣。922还在掰着指头数给考生听， 停车、停船、红绿灯、刷卡、消费、按门铃，反正到处都是，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，不然走到哪儿摔到哪儿，那谁受得了啊。 陈飞和黄瑞互看一眼，慌得不行。021也踩着高跟鞋下来了，他刚在码头站定，系统声音又响起来。 12月30日21:05，室外气温-4摄氏度。09271号监考设备停靠于13号码头位。 陈飞和黄瑞还是头皮一麻，但是这次肢体上稳住了。 这就9点多了，如果路上没耽搁的话，其实白天就能回来了。 078忍不住咕哝。监考官们光修船就耗费了2个小时，好不容易接到考生返航回监考区，结果021又落了监考卡，只能中途掉头回荒岛拿，一来一回又耽搁4个小时。078这位奇男子情商极低，他本意想抱怨的只有修船，意图让违规考生有点内疚心，毕竟袭击监考官这种事真的太过分了，闻所未闻。结果考生无动于衷，021却被戳毛了。 你这是变相说我丢三落四？ 没有没有，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感慨一下九点了，没有别的意思。 078立刻解释。鉴于这位021小姐经常毛，她已经有肌肉反射了，张口先道歉，反正息事宁人总是没错的。021本性当然不丢三落四，重要的东西他从来不丢，之所以会在荒岛丢个卡还迟了2小时才发现，就是因为021想拖到夜里回来。监考区是所有监考官的生活地，既包括后来的这些，也包括最初的那些。最早的监考官非常少，寥寥十数人，英文字母足以给他们编号。后来因为要解决的麻烦变多，系统从考生中又挑选了一些厉害角色补充进来。第一次补充后，监考官变成了50人。这些补充进来的监考官按照时间顺序排列，迅速占完了剩下几个字母，余下来的开始用组合，类似英文名。秦鸠就是其中之一，这一批监考官是跟 A 共事过的。021后来悄悄统计过，这么多年里50位早期监考官中有1位很早就被贬去休息处了。监考官非特殊情况不去休息处，所以021没见过真人，只看过照片。 有13位因为各种公务伤住在刘金养老院，那里戒备森严，暂时也出不了院。有26位最近常住国外考场，考期都不短，没有游惑秦鸠这种大佬带队，也不太可能提前结束考试跑回来。也就是说，除了脑部有问题的游惑和脑部有问题的秦鸠，有8位早期监考官就在这个监考区，他们全都认识 A， 这就很可怕了。021不知道游惑的计划是什么，他怀疑这位大考官现在自己都不知道。但021想，这么早早的让人把游惑认出来，可能无利于大考官搞事，所以021只能拼尽办法让游惑跟那8位监考保持距离，离得越远越好。换成综合能力排号后，这一批监考官的代称也变成了数字，排名总体比较靠前。据021小姐观察，016、025、033、058这4位监考官常年活跃在这片码头。正前方那条最宽的白化街白天异常热闹，016和025就住在那里。025特别喜欢坐在窗台上抽烟，只有深更半夜碰到的可能性会比较低。那里还有一间酒吧，058几乎天天在那里待到半夜，有时候9点回，有时候11点。02110次从这条街走过，8次都能碰到这几位，防不胜防。就这频率，他今晚说什么也得把这条街拉黑了。 你们两位不用受罚，但需要去等候区待着。 078招呼着陈飞和黄瑞。 那里是公寓室，一会儿带你们去办个简单手续就可以了。 等候区在哪儿？ 那边。 078一指，陈飞和黄瑞勾着脖子看过去。临近码头的街道后面，隐约可以看到两栋双子星似的高楼，它们对称着直捅天空，许多窗口都是亮着的。 看歪了，双子楼是处罚区，你们是旁边那几栋小楼。 078指着游惑秦鸠给陈飞他们解释说， 对于这两位先生的处罚要持续3天，这3天你们先在等候区住着，等他们的处罚结束，我们会给你们安排新考场。 078说着带头迈了步， 从白化街穿过去吧。 说话间，白化街酒吧那边弹出来一个人，熟悉他的一眼就能看出来，正是那位早期监考官058。秦鸠看见他迈出的步子，当即一转说， 不去。 021的步子刚到舌尖，又咕咚一声咽了下去。今晚001吃馊饭了，居然跟我站一边。078很茫然， 白化街怎么了？ 秦鸠余光瞥了游惑一眼，开始说瞎话。 酒吧乌烟瘴气，烦得很久了。 078内心嘀咕， 乌哪门子烟，瘴哪门子气啊，那酒吧禁烟你知道吗？你不能因为人家开门弹出来一个人就污蔑他。 078敢怒不敢言，只得憋憋屈屈地问， 那走哪儿？ 秦鸠随手指了一个离白化街路最远的小路， 那边吧。 078心生疑惑， 你确定？ 秦鸠嗯了一声，抬脚就走。154和922本来是秦鸠的下属，当即就跟着跑了，就连021都没异议，蹬着高跟鞋也过去了。078纳闷地看着他们，心说真是活见鬼了，灯火通明的大街不走，非要绕那么远去走一个灯都不亮的小巷，怎么想的？白化街有鬼咬你们吗？不管有没有鬼咬，他们还是拐到了那条安静的小街上。那位醉酒的058考官也不知道碰见了谁，在那儿哈哈大笑。因为安静的缘故， 笑声直传到这里，然后又渐行渐远。零二一悄悄松了一口气，游货似乎完全没注意到零五八，他正低头拨弄着手机。他们很快穿过小街，正如某两位所愿，没有再碰到以前的熟人。双子楼矗立在一片繁华地带，它跟繁华隔着一道院墙。 我带他们俩去等候处，你们要不先上去。 零七八在双子楼下停住，指了指旁边的小楼。零二一难得温和了一下，说：“ 就在这儿等你吧，也不急着几分钟。” 零七八嘿嘿一笑，带着考生跑了。游货看着三人消失在了夜幕中，又抬头看向了双子楼。高楼外表闪着偏暗的蓝光，显出一种不近人情的冰冷。大片大片的玻璃中，星星点点亮着通透的灯。那一瞬间，游货觉得这个景象似曾相识，有种没来由的熟悉感，就好像他曾经一抬头就总会看见似的。游货收回目光，下意识扫视了一圈，他突然站定，指着东边的一片别墅区问：“ 那边是什么？” 秦鸠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：“ 我住那儿。” 游货面色古怪了片刻：“ 你住的？”“ 对。” 秦鸠又转过头来挑眉看着游货：“ 既然话赶话说到这里，要不要抽空看看去？”“ 不要，没空，抽不出。” 零二一嘴唇蠕动，结果游货居然点头了。零二一默默转了个身，面朝黑夜翻了个持久的白眼儿。有些人呢，脑子一旦出了问题，什么头都点得下去。